念想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我是作家周梅星，一段故事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您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时间10点整， 阳光茶园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的阳光茶园节目。女性寒湿是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一大健康问题。那女性寒湿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来的？我们在生活当中又应该怎么样来调理它呢？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了节目的健康顾问郑老师，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。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疑问的话，可以拨打6617-8400 来进行咨询。好，下面我们就来有请郑老师。郑老师您好。 各位听众好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。好，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寒湿对女性的伤害。寒湿实际上作为两种中医所指的邪气。什么是邪气呢？也就是说人体当中有正气也有邪气，正气是人所需要的生命的能量，邪气呢是人的身体不需要的会伤害身体的能量。那这个邪气包括风寒暑湿燥火等等，所以经常说这人受风了是吧，受寒了，受湿了，中暑了，上火了等等，这都是身体的邪气在作怪。那今天我们所谈的就是寒和湿两种邪气对女性的伤害。那这个寒湿相当于什么呢？寒湿相当于一个人穿的干衣服变成湿衣服了，趴着这么待着，他当然非常的难受。而这个现象是发生在人体的体内，这个寒湿是连在一起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这个划分来讲，燥和火和暑是一类的，这个邪气是属于阳的。所以你看中暑了是吧，上面一个日字，这暑的上面是一个日字，说明它热，燥的边上是一个火，说明它也热，所以这个邪气属于阳的一个范畴的。而寒和湿属于阴邪，也就是说它是阴寒的。而针对于女性来说，它的伤害就更为明显。为什么呢？第一是女性啊更爱美，所以到了冬天就穿一个单衣服过冬，甚至还露着腰，有的人甚至还穿着裙子，那就当然容易受寒湿。第二，女性的生理，也就是说身体的状态容易受寒湿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男性啊他是阳刚之气，所以男性啊他的这个阳气充足，所以他有力量。那女性呢，为什么的他这个力量要稍小一点呢？他就是因为他是偏阴的，他的阳刚之气不如男性足，所以就导致了你阳气既然不足，他就容易受阴寒的伤害。所以这是一个生理决定的。那女性受到了寒湿的伤害以后，他会迅速的扩展到全身。所以女性既然先天就对寒湿的抵抗能力不如男性，那就更应该在这方面要加以注意。那具体来讲，寒湿是什么东西呢？当人受了寒以后，这人会出现怕冷，会出现四肢冰凉，会出现对凉的东西非常的敏感，比如说喝一口凉水胃就难受，比如说吹一点凉风这后腰就不行了，平常这个四肢也都是凉的，那这个就是寒的体质。那湿的体质是什么样呢？湿的体质就像一个人在下雨天穿了一件被雨淋过的衣服，这个衣服是贴在身上的，塌在身上，身体感觉到非常的沉重，那这个就是一个人受到了湿气的困扰。那如果两个加起来又有寒又有湿，而且这两个因为它同属于阴的范畴的邪气，这两个非常容易往一块凑， 所以就导致了一个人出现的是寒湿。那寒湿伤害了女性，它会带来什么反应呢？那寒湿作用于一个人的身体以后，会出现的就是第一，身体沉重，这是它伤害女性的一大特点。古人云，腰重如带五千钱，腰啊很沉重，像什么一样，像带了五千钱。五千是一个数量，钱呢是古代的那个钱，不是指的现在的纸币，过去那钱是铜钱，穿在一起，五千钱多沉呢，挂在腰里边，你能轻快得了吗？走路。所以古人云，人受了湿以后，人就像带着五千个铜钱坠在腰那儿，他当然不舒服，当然身体是发沉的。所以受了湿以后的人，肢体沉重，腰这也沉重，头也觉得沉重，就像裹着布一样，给人裹起来了。嘴里呢是发黏的，大便呢是不爽快的，排便老觉得排完了没排干净，这就是湿困住了身体以后所出现的感觉。所以整体来讲，身体是发沉的，嘴里边是发黏的，有的人是发甜的，这都属于身体受湿的范畴。那寒湿伤害女性的第二种表现就是身体阴冷，所以寒湿一旦伤害了女性以后，她这个身体就变得四肢开始发凉了，身体就开始怕冷了，有的人自己就觉得从后背脊颈沟这儿往外冒凉气，从这个膝关节这儿往外冒风冒凉气，那这就是阴寒伤害了身体，身体处于一种阴冷的状态，所以这种人的面色是晦暗的，没有光泽。说一个人看起比较阳光，那就是阳刚之气充足，那现在阴寒寒湿占据了身体了，所以他的面色是晦暗的，所以好多人怎么抹这个化妆品，这个脸色只能起到暂时的遮盖作用，而不能够彻底改变，原因是自己是寒湿的体质，所以脸色灰暗，甚至这个脸色呀发这个暗紫色，那这就是寒凝血瘀所造成的一种面色。那寒湿伤害女性的身体造成的第三种反应就是身体发霉。什么是身体发霉呢？你看那个阴雨天啊，尤其是南方的那个梅雨季节，你晾件衣服都不容易干，你看那个木头或你看这个吃剩下的食物很容易就变质了，它就霉变了，它这个霉变的速度比这个干燥地区的霉变速度要快得多，所以人体如果内部处于长期的这种寒湿的状态，就像人体的内部出现的梅雨季节一样，那人体内部发霉这个状态就会加速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这个皮肤病是久治不愈，皮肤上经常是一长湿疹，这是最普遍的，第二就是长很多的癣，身体包括手脚长很多的癣，出很多的皮肤病，就是因为它发霉了，这个霉当中这个霉菌最活跃，因为它最喜欢这种环境，所以当身体出现了反复的久治不愈的皮肤病的时候，那实际上是人处于一种寒湿的体质导致的结果。那寒湿伤害女性第四种反应就是身体长菌，各种的细菌，你会发现非常喜欢这种环境，所以这个身体不断的有细菌病毒来光顾，不断的出现这儿感染了那儿感染了，口腔容易出现反复的溃疡，皮肤上也容易出现感染，妇科也出现了反复的炎症的感染等等等等，就连人的这个面部它也容易出现粉刺感染这类的反应，那实际上这就是人的身体处于一种寒湿的状态的时候，免疫力会下降，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就会伤害人。那寒湿伤害女性的第五种表现，那就是身体开始腐烂，腐烂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炎症还有溃疡。寒湿体质的人，第一身体容易出现反复的炎症，那刚才已经说过，说尤其是伤害妇女以后，妇科的炎症会反复的发生，你吃点药就好一点，等你不吃了，这个炎症又回来了，这就产生一种拉锯战，不容易康复。第二就是出现溃疡，不注意这个皮肤碰破了一块，你看吧，它非常不容易愈合，它就是因为它这种体质非常容易感染，所以这个窗面经常是流脓打水的，那这个实际上也是由于寒湿的体质 千言不愈而造成的。那寒湿的体质伤害女性另外一个表现作用于血管上，因为寒主收引，也就是说人遇到寒往一块缩，缩成一团它就暖和，那实际上血管遇到寒也会收缩，所以这个血管就会逐渐的变细，血液越来越不通畅，而造成各个器官血液不通畅而出现缺血的一种表现。所以各个器官如果都缺血了，那你说这个人的面色能好吗？对不对啊？它都处于一种收缩的状态，皮肤长期的缺血，皮肤的老化的速度比正常的女性要快得多。正常的女性啊，因为阳气足，她这个面色它是一种红润的面色，因为她是血流丰富。那如果寒湿的体质，她这个血液流动性就变差了，因为她血管细了，所以好多地方因为得不到血液的滋养而出现了提前的老化。那经络遇到了寒也会收缩，那经络里面流动的是什么呢？是中医所指的气血。经络一旦收缩了，这个气血流动性差了，这个时候身体内部就开始长囊肿，开始长肿物这些东西。因为经络通百病除，因为经络不通，因为寒湿造成的经络不通了，那这个时候很多的东西失控了，它就会出现长东西，所以这个也是寒湿体质造成的一大影响。所以女性更容易受到寒湿的伤害，更应该应用具体的解决措施来保护自己。 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阳光茶园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了健康顾问郑老师。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，都可以拨打6617-8400 来进行咨询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有请郑老师给大家来讲解女性寒湿的话题。 那一，保护自己的措施是远离寒湿，在夏天不要肆无忌惮的喝冷饮，吃冰激凌，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就吃，那时候痛快是吧，这空调调的温度非常的低，这电风扇直吹，只有这样才觉得解气是吧，这样才能把这个暑气给消散了。实际上在消暑散热的同时，寒湿伤害了人的身体。还有一个就是冬天，不要冬天为了美观穿的衣服就很少是吧，甚至有的人还穿着裙子过冬，那这当然寒湿容易伤害身体，这就是做好防护。那已经身体内部出现的寒湿怎么办呢？我们观察自然界，冬天是寒湿的状态对吧，那冬天的寒湿怎么解决呢？两种解决措施，一个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一根火柴就能够得到温暖，她能暖和一会儿，但是她并不长久。还有一个解决措施，那就是冬去春来，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阳离地球近了，阳气足了，冬天的这些留下的什么雪呀、积水呀，全都没了。所以要想战胜寒湿，就得增加身体内部的阳气。而身体内部的阳气的根源在哪儿呢？中医的经典《黄帝内经》明确指出，肾为阴阳气血之根本，那也就是说肾是人体的热量的源泉，阳气的发源地，通过有效的养肾护肾，就能够把身体内部阳气的根源发挥出来，战胜体内的寒湿。所以温补肾阳就能够把阳气提升起来，来驱逐出身体内部的寒湿，从而使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起来。所以针对女性容易受寒湿的保护是温补肾阳。那如何有效的温补肾阳呢？中医学应用血肉有情之品，就可以把身体内部的寒湿达到更好的清除的效果。是因为血肉有情之品好吸收，是因为血肉有情之品补益阳气的力度充足，是因为血肉有情之品维持的时间持久。海果边属于血肉有情之品，它在于帮助肾功能恢复，它在于帮助身体驱除寒湿的作用突出。原因在于海狗本身是一种温血的哺乳类的动物，它能够常年生活在北极圈附近，说明身体内阳气非常的充足。而海狗是生活在寒湿的海洋里边，它还要游到深海去捕食，所以它本能的战胜寒湿的能力很充足。果然通过服用海狗鞭以后，能够感知到身体内部有暖流在流动，尤其是从小腹这儿开始变暖，进而延伸到人的四肢，这就是它温补肾阳、驱除身体寒湿的一种反应。当阳气充满了全身了，才能够把寒湿赶出去，把寒湿赶出去了，